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细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威名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遣送刘璋，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呐、啊。既然刘备得了整个的西川了，那么就说什么也不能把刘璋再留在成都这儿了。刘璋开始挺害怕呀，他怕呀，刘备以遣送他为名。学曹操像杀刘琮那样把他给杀了。刘备一听，我哪能那么做呀，这样我心里就已经很不好过了，可是没有办法。那么刘璋只好答应了，自己愿意去南郡到公安，愿意不愿意也得去。刘备还不错，给刘璋啊送了个官衔儿。什么官衔啊？是镇威将军呢、啊。嗨，镇谁去？还有什么威呀、啊？刘璋一想，走了算了。他辞别刘备，回到家里去，一门良剑，老老少少、大大小小，收拾收拾。第二天一早，离开了成都。可怜呐，连人送送都没有。忠于他的人呐、啊，都伤了心了，不愿意再见他了。不忠于他的那些人呢，你走啊，走走吧你，谁理他呀？刘璋就这样离开了成都。刘备遣走了刘璋之后，他是长长出了一口气呀、啊。这回自己真正成为了西川之主了，他自领益州牧。然后下令是河川相庆，整个西川四十几州大庆贺。刘备是众封文武，首先封西川的这些文武，其次封荆襄的老臣。这是刘备留个心眼儿，这叫安稳人心，也就叫收买民心吧。和西川文武是各有封赏，基本上都晋升三级呀、啊，封老将严颜为前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董和为长军中郎将，许靖为长史，庞毅为营中司马，刘巴为左将军，黄权为右将军。余者像吴懿、费官、彭样、卓英、李严、吴兰、雷同、李辉、张毅、秦密、乔州、吕毅、霍尊、邓芝、杨洪、周群、费祎、费师、孟达等蜀中诸将是皆有封赏。封完了西川的文武，这才封荆襄的老臣呐、啊。封诸葛亮为军师，关云长为荡寇将军寿亭侯，张飞为征虏将军新亭侯，赵云为镇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魏延为阳武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都亭侯。哎，怎么给马超还封了一个侯爵呢？人家马超啊，世代簪缨，那是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不封人家侯爵说不过去呀、啊。 像什么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刘封、吴班、关平、周仓、廖化、马良、马谡、蒋琬，还有那位和刘备交往甚厚的伊姬先生，是一律封赏啊。刘备派关平领3000精兵啊，带着重礼，都是什么呀，500斤黄金，1000斤白银呢，钱5000万，锦鼠1000匹，干什么呀，赏给关云长的，让关平拿着封赏表回荆州给关公去报信贺喜。关平啊当即起身呢、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催动人马，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了荆州。来到荆州啊，先给父亲关羽报信，关公知道了，早就听说了，大哥已经得过了西川。关羽这正高兴，看关平来了，把封赏表往上这么一递，关公点了点头啊，孩儿啊，你来得正好，传我将令，荆襄九郡是举城欢庆，杀牛宰马，大宴文武啊，得好好庆祝庆祝。那当然了，这是多大的个事情啊！啊，自从大哥刘备走了之后，那关羽也一直担着心呢，怕取不下西川来。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家兄长怎么回荆州来呀？再说这荆襄九郡，这不跟人江东借的地方吗？这回呀，西川既然归了我家兄长了，哼，东吴你就再也别想要荆州了。所以关公这个心情啊，和刘备是一样的，得好好庆贺一番，在帅府上大摆筵宴。关羽居中而坐，所有的文武都来给关羽贺喜呀。关平啊，站在帅堂正居中，夸把封赏表打开了，这么一读是高声朗诵，个个谢过封赏，都过来给关羽敬酒。呵，关云长太威风了，自从桃园结义之后，直到如今也没这么痛快过，也没这么神气过呀。关羽站起来，把酒杯往起这么一举，列位先生，各位将军，我兄长刘玄德娶过来了西川，我等今天应该是一醉方休，好好喝一喝，不喝醉了这事儿不算完。大伙儿一听是得喝个痛快，嚯，这酒席宴上吹打拉弹唱，不能总弹总唱啊，有时候一边喝着就有的行开了酒令，还有的呢那么在酒席宴前谈谈心，最活跃那就是关平这桌子，都把关平给围上了。怎么回事，让关平说说这取西川的经过。关平开始啊不太敢讲，他偷眼看了看父亲关羽，笑，呵呵，我儿啊，你至关将来，心里说，孩子，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呀？啊，咱们也不是吹嘘吗？真的就把西川拿过来，难道就那么容易吗？不是，今天给众文武说一说，让大家高兴高兴吗？关平一听父亲有话，那好了，嚯，关平就把这取西川的经过说开了，他越说越高兴。大家越听越激动，这个给他满酒，那给布菜。这关平年轻，喝两盅酒，他一看这些人都这么尊敬他，大多数都是他的父辈之交啊，他说话也就没什么顾忌了，只讲到夹门关前呢，是张飞三将军挑灯夜战马超。哼，这锦衣马超将军可真厉害，我三叔啊跟他那么一通杀，那么一通战，就战他不下。你说话倒看着点儿，这关平光顾了说了， 就在他说到这儿的这时候啊，那关羽把酒杯这么一推，威和凤目就瞪了他一眼。有人就看见了，心说坏了，二军侯有点生气了吧。嗯，这大概啊，少军侯一夸这马超，咱们关羽将军有点不大爱听啊。别让少军侯说下去了，给他送个信儿吧。有的就冲着关平啊摆了摆手，使了个眼色，努了努嘴儿。这关平全没看见，怎么回事呢？他说的入了神了。周围有几位啊，让关平给说傻了，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攥着个酒杯，站在那哈就瞅着关平，那意思您快往下说呀。那么后来呢？后来啊，后来多亏李辉先生把马超将军给说服了，就说降了，降了我家伯父。然后马超啊到了成都，他立了奇功了，不然恐怕到现在啊还拿不下成都来呢。哦，少君侯，你这话怎么讲啊？就是马超啊，看我四叔赵云将军阵前连斩二将，马超就在我伯父跟前请了一令，他带领一少人马到成都，大吼一声，您猜怎么着？众位，好，把刘璋给吓死了。啊，刘璋死了？不是，吓昏了，昏倒在城头。马超将军限他三日限交出成都，不然就让成都是玉石俱焚，鸡犬不留。这刘璋吓得没等三天，第二天一早晨手捧着印信出来归降了。就这么着，我伯父取下了整个西川。这锦衣马超啊，他可是十分了得。关平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啪，把大伙儿吓一哆嗦。有一位文官呢，这时候正好夹了一口菜，放在嘴里还没等嚼呢，就啪嚓这一声，嗝儿，整着下去了。呵，真烫啊！我说这哪位啊？这么会儿冰邦的敲什么呀？这么喜庆的宴会，这谁这瞎敲乱砸呀？大伙儿转过脸来一看呢，感情是关羽把那酒杯摔瘪了。大家都愣了，心说这怎么了？这是怎么？二军侯喝着喝着火了，醉了吧？关平吓得不敢言语了，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他父亲，心说您让我说的，是让你说的，你分说什么？这么夸马超还了得？这时候关羽站起来，残眉倒竖，奉命圆睁。关平，父亲，你在乱说些什么？这锦衣马超有什么惊人本领？像关平，你倒顺着他说呀。对了，那要跟您比可差远了。这关平这小孩啊，他不会说谎话，另外他挺直，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他瞅着关羽眨了眨眼睛，有什么惊人本领？哎呀，父亲呢，他确实惊人呢，要不怎么叫锦衣马超呢？他不单枪疾马快，而且呀，人才出众，长得还漂亮，功夫好，长得好，本都啊。关平明白了，明白也晚了，不许你在我的面前如此夸赞马孟起，来，笔墨伺候。干什么呀？当时把笔墨要回来，关云长提笔疾书，给他大哥刘备写了一封信，把信往这儿这么一放，告诉关平，这酒你别喝了，将此信立即送往西川，交与你家伯父，告诉他我即日到成都与马超马孟起比个高低上下，我要跟他较量较量。哎呀，关平一听咧了嘴了，父亲您这又何必呢？我说这锦衣马超啊，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武将， 那不过休得啰嗦，赶快送去。 遵命。关平知道他父亲的脾气，你再多说也没用了，这酒别喝了，大伙儿怎么不能劝劝呢？谁能劝得了啊？关平吩咐外边备马，连夜起身。关平带着这封书信打马扬鞭飞往西川呢、啊、呵，把关平给累的。来到成都，他直接来见刘备，一进门把刘备吓一跳，哎呦，这怎么了，风尘仆仆的。哎，关平，你回来了，参见伯父。你到没到荆州？ 我到了。那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呀？ 我奉父命给您来送信来。 哦， 刘备一听这才明白，这准是关羽呀、啊、给我写了一封谢书啊，封赏了，怎么也得回封信谢谢我。书信呢？在这里。说着把书信递上去，果然是一封谢书。前面啊说的都挺客气，后边写了几句话，他要亲自到西川，要和马超、马孟起比一比高低上下，较量一番。 啊！ 刘备一看这几行字啊，当时愣了。 关平，你父亲真要进西川与马超比武吗？ 是真的呀，伯父，要不我不能回来这么快呀。父亲呢，在酒席宴上把我撵出来了，让我来给您送信，一是向您道谢，二呢，让您安排安排他即日进川，要与马超将军比武。哎呀呀呀！刘备一听发了愁了，这怎么能行呢？信说二弟呀、啊，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啊？好端端的，你跟人家马超比的是什么武啊？再说你轻易离开荆州，那荆襄出点毛病可怎么办呢？咱们刚把西川得过来，再把老家丢了，你可这事儿闹的。快快快，请军师啊！功夫不大，把诸葛亮请来了。刘备赶快把信交给诸葛亮，让他看看。军师看完了之后啊，笑了，哈哈，主公，看来云长将军要来成都与孟起比武啊。 啊，是啊是啊，先生，来不得呀，不能让云长来，你看这可怎么办呢？ 主公啊，云长将军要来西川比武，荆州有失，哪管得了啊。 哎，对对对，先生，您一言说到家了。 先生看怎么样才能把二弟云长拦住哦？ 不要紧，我写一封书信，劝说劝说云长将军，叫他不要来。 哎呀，太好了！ 刘备听到这儿，赶忙亲自啊，给准备笔墨呀。先生，您快写。 诸葛亮一看， 主公， 何必这么着急？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二弟那脾气，他要说来啊，说不定现在已经动身了，走在半路上，无论如何得把他拦回去。 不至于这么快，那你也得写。好好好，诸葛亮提起笔来，给关羽回了一封信。 信写好了，这让谁送回去啊？ 刘备一听，那还用找别人吗？只有平儿送回了。关平一听，我刚来又回去啊， 你不回去谁回去啊？如果要一耽搁，你父亲领人马来了，那怎么办呢？赶快把书信送回荆州。 哎呦，关平咧了嘴了，这都我自己找的差事，没事我在酒席宴前不踏踏的在那儿喝酒，我瞎嘚的取西川干嘛呀？招谁惹谁了？ 好，伯父军师，我告辞了。 关平把书信带好，飞马往回来。这一路上他是连打听带问呢，问什么呀？从荆州来不来一哨人马呀？他怕他父亲把兵马带出来，没有，关平这才踏实点。他一口气跑回了荆州，到了帅府门前一问，军校告诉他二军侯正在书房看书呢。关平蹭蹭蹭几步跑到书房门口，探身一看，呼，关羽坐在那儿 右手拢着长髯，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看春秋呢。关云长最爱读春秋了，那是百看不厌呢。听得门外有动静，进来，喊一声进来。关平赶忙进到屋里来，深施一礼，把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关羽一看是军师亲笔回书，他打开了一看呢、这书信写得很客气，也很简单呢、可是言简意深呢、诸葛亮在信里都说些什么呀？他说：“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英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进贡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为计明诏。”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听说您要从荆州到西川来与马超比武，不应该呀。马超确实很英勇，但是他跟谁比呢？他只能跟英布彭越。这两个人呢，都是西汉时期汉刘邦手下的猛将。说马超这人呢，他只能和这些人比，也就是说可以跟张飞张翼德比，比起您美髯公来那差得太多了。您本事大呀，是一盖华夏呀，而且熟读兵书战策，所以我家主公才把那么重的重任守荆州交给了你。您要光为进西川比武，你一走离开荆州如荆襄有失，你对得起你大哥吗？你这不是有罪了吗？所以我这个话说的对与不对呢，请二军侯你多原谅，你好好想想。诸葛亮这话说的多客气，是正中关羽的下怀啊。关云长看完了这封书信，他是超然大笑：“孔明知我心也。”这就是知我者诸葛亮，他太了解我了。诸葛亮还不了解你呀、诸葛亮了解关羽呀、如掌上关文，把这个人了解得太透彻了。说句通俗话呀，顺毛驴你只要这么一骂死他就行了。而且这人吃捧，爱听奉承话。其实诸葛亮也不单单是奉承，是骂死他，主要呢还是为了荆襄。这封信的意思就是把关云长稳住，你别来。关羽啊高兴了，告诉关平立刻把这封书信传阅文武，拿去让大伙都看看。关羽干嘛传阅这封信呢？他也有他的想法，一呢是给自己下个台阶，我呀不上西川比武去了，不找马超了。为什么呢？因为军师给我来信了。第二，让你们看看军师的信是怎么写的，我呀比马孟起强得多。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春天来到，菜市场的绿色多了起来，其中韭菜被称为三月的第一菜，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生发阳气，把人的血管心脏从冬眠的状态下唤醒，而且三月的韭菜是相当可口的，大家不妨多吃一点。 是的，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的阳气也正在伸懒腰，准备从冬藏中苏醒，但此时病菌也跟着阳气一起醒来了。不光是在菜品上要注意改变，咱们在奶制品的选择上也要更加提 挑剔，给大家推荐来自陕西富平的瑞宁羊奶粉，100多块钱一个月，不贵，营养却不可忽视。 初春天气干燥，羊奶粉小分子颗粒使得人体对于水分营养的吸收率大大提高，并且羊奶中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充足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丰富的镁元素。另外呢，羊奶呈弱碱性，所以呢非常的适合。 羊奶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这点时间是肯定不够的。这样，今天咱们给大家低门槛试喝机会，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258元一盒的瑞宁金钻配方羊奶粉，只要89块钱，里面全是独立包装，方便携带，能喝上半个月的时间。而且订购3盒，今天还要配送一只紫砂养生杯给您。这个政策是瑞宁获得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特批放送的，实属难得。听到就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的羊奶加上一个紫砂杯，原来要700多块钱的东西，现在一起才267，华岛每天喝杯羊奶才几块钱。 是， 感谢瑞宁厂家本次的降低门槛给予支持。而且我相信啊，有了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大家对于瑞宁的品质更放心了。4007106108，4007106108。好，另外呢，我再说一下紫砂杯，喜欢的朋友太多了。首先它很漂亮高档，黑色的钢琴烤漆外观，防漏旋钮杯盖，礼品手拎包装，送人肯定没有问题。重要的是它是紫砂泥的内壁，茶汤更香醇，喜欢喝茶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价值188元，今天订购3盒羊奶就送这个杯子，一起才花267，我们还是提供免费送奶到家，您满意再付款的服务的。 怎么样，更放心了吧？那就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羊奶营养品质可靠，杯子漂亮又很实用，一起才要200多块钱，出去吃个饭随便买个东西200多块钱是肯定要的，那不如来喝上一个半月的羊奶试试看，感受一下它的吸收率和满满的营养，一杯才几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来看一下订购的情况。 懂得养生的朋友真多啊。 1859 的张先生刚下订单，说独立包装挺好的，办公室放几袋，来不及吃早饭，搭个包子就是营养早餐。6124的吴女士说，这春天啊，细菌也多，抵抗力得注意。0023的孟阿姨说，这老头子啊，可喜欢这个紫砂杯了，下午去公园溜达，累了能喝喝茶水。7845的齐阿姨又来加订，说这羊奶确实好。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随着我们对羊奶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发现，羊奶中的营养成分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亚油酸、亚麻酸、DHA 和核苷酸等等。瑞宁金钻配方羊奶粉中还特别添加了植物甾醇、硒元素，大家自己去买一盒瑞宁羊奶粉是258元，3盒就要700多块钱。那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89元，买3盒是267块钱，还没有市面上一盒贵，而且还有一只紫砂养生杯是免费赠送。 好的，提醒大家，活动马上结束，4007106108，4007106108，不少朋友都是在线上咨询下单，还在犹豫的朋友您可以想想看啊，一个半月的羊奶才200多，还有紫砂杯，贵吗？肯定不贵。 是 羊奶不好吗？刚才您也听了这么多了，瑞宁品质如何呢？咱们是有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更何况本次是难得的降低门槛活动，3盒羊奶267块钱就免费赠送方便携带泡茶得原味的精装高档紫砂养生杯。好了，最后的30秒钟，请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 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使圣物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关羽干嘛传阅这封信呢？他也有他的想法，这人有点太好强了，简说之就是傲啊，傲到一定程度了。不管怎么说吧，把这位二军侯啊算给稳住了。刘备一听关羽不来了，呵，悬着这颗心算放下了，乐得他大聚文武议事啊。议什么事啊？刘备啊打算把这成都这儿那最好的田园呢、和住宅要分给文武。刘备这想法刚说出来，赵云出班给拦住了。主公使不得呀。阿子龙，怎么见得使不得呢？主公啊，益州人民屡遭兵火，田宅皆空，尽当归还百姓，令其安居富业，民心方定，不以夺之为私赏也。汉武帝驾前，大将军霍去病都聚造府地，我等当孝之。子龙将军可太了不起了，这番话说得非常有分量，在场的文武没有一个不点头称赞的。赵云告诉刘备，这田宅分不得，西川的黎民百姓屡遭战火，他们很苦啊，田宅皆空，要分得把这田地分给百姓，让他们种好田，多打粮食，吃的用的全不缺，他好养兵啊，好服徭役啊，按现代的话来说好值钱呢。您才能啊打胜仗得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了，民富国强了，什么事情全好办了。他说西汉名将霍去病啊，曾六次平定匈奴，汉武帝想为他庆功，给他建造府地，他拒绝了，说还不到乐守田园那时候呢，我们得效仿人家，而且现在我们跟人家还没法比，那时候汉武帝一统天下，现在主公您怎么样啊？仅仅有个西川，孙权曹操还没灭呢，您还没扫平四海呢，怎么能够分府地田宅呢？嘿，赵云将军一番话说的这文武啊是频频点头，无不称赞，这一员大将太难得了。刘备感动的心里直发酸，怎么回事呢？刘备心想，我得怎么感谢我那老同学公孙瓒呢？ 我要不认识公孙瓒，哪能得得到赵云呢？这元将太可爱了，跟着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不论遇上什么样的风险，打什么样的恶仗，眉头都没皱过呀。在曹操百万军兵之中救了阿斗，跟着我南徐救秦担了多大的风险啊！而且人家从来没和任何人争过功，金钱美女面前没动过心呐、啊，真是一位任劳任怨、忠心耿耿、文武双全、难得的大将。刘备听赵云之见，府田不分了，可有一样，他要开仓济民呢、啊。这个赵云没有拦阻，因为这个事儿是大得人心的事儿。随后诸葛军师当众宣读了治蜀之法，旁边有一个人可有点不安了。谁呀？法正法孝直啊。他怎么了？他听诸葛亮这一读这治蜀之法，这也太严厉了。法正几步走到诸葛军师的面前，军师啊，您能不能把这法条再修改修改？昔日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呀。当年的秦国就因为法律呀、啊、太暴虐了，逼得老百姓都造了反了。后来呢，喊高祖刘邦进关约法三章，灭了秦国。高祖这三章法呀是非常之宽啊，深得民心。汉高祖这三法是什么呀？就是说杀人者死，伤人即盗，敌罪。把秦朝的苛法是全部废除啊。所以高祖成功建基立业400年。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就是说您这法呀别这么严。诸葛亮看了看法正，微微一笑啊，孝直啊，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秦朝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得政不举，威行不肃，君臣之道见以凌替，宠之以畏，畏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结则慢，所以治弊实由于此啊。我今威之以法，法行则之恩，陷之以绝，绝家则之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死诸一。你说的对，但是有一样，今天我主刘备定西川，跟当年高祖刘邦进关约法大不一样。当时秦政暴虐，定的那法呀过于严了，老百姓受不了了，那叫官逼民反。后来呢，汉高祖一入关，约法三章很得人心，把秦朝的那些苛法都废除了，老百姓啊感念刘邦之恩情，所以刘邦建了基业。说今天咱这西川那样可不行，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刘璋吗？刘璋在西川这行20几年呢，这20几年他把西川治理的怎么样啊？一塌糊涂。因为刘璋暗弱，他不会治国呀，就是说该赏不赏，该罚不罚，有法没人依，有法没人执，执法也不严呐。刘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的弊病太多了。首先说他宠之以畏，畏极则残呐。这人本来没有什么功劳，你给他很高的爵位，他做了大官了，他就胡作非为，残害百姓呗。顺之以恩，恩结则慢呐。他没有什么功劳，你一个劲儿的赏他，稍微有一次没赏，他就不给你干活了。 赏罚不明，乡臭不分，这国家能好得了吗？那么我诸葛亮今天制的这个法呢，和刘璋是大不相同啊。有功我就赏，有过我就罚呀。有多大的才学，受多大的禄，有多大的功劳，尽多大的爵，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诸葛亮一番话说的法正，双挑大指，点头称赞，他是赞叹不已啊。他深施一礼，军师高见，军师之法在西蜀实施，我蜀中必然是繁荣大治。诸葛亮的治蜀之法往外这么一公布，西川41州黎民百姓无不欢呼巧悦，田地都归了家了，赋役也清了，也不打仗了。哎呦，把老百姓给乐的呀。没有多久啊，这西川40几州啊，让诸葛亮给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尤其成都这地方简直达到了是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好一派升腾的景象。和刘备也是喜欢的不得了哦。西蜀这一大治啊，这消息就传到了江东。东吴的孙权这么一听，什么？刘备和诸葛亮娶了西川了？好啊，这回他有了立足之地了，有了地盘了，那么他怎么没提出来交还我荆襄九郡呢？这不行啊，他借我这地方怎么不给我呀？孙权马上召集文武，你们说这事儿怎么办吧。众文武一听，以主公之见，马上起兵啊，兵发荆州，咱把这地方夺过来。在座的谋士张昭、张子布啊，微微一笑，主公这又何必，江东才几天没打仗，咱们应该好好养一养生息呀。子布，要按你这么说，难道就把荆襄交给刘备了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主公即便讨还荆襄，也不必兴师动众。不兴师动众，那么刘备他能把这地方给我吗？我可以给您出一个主意，我这个主意您只要按着这个办，刘备自然把荆襄九郡双手奉献给主公。孙权一听，那好啊，子布，我听听你的高见。您说刘备能够进取西川，他倚仗的是谁啊？当然是关张诸将，嘿嘿，不是，是诸葛亮。对对对，那可称得起是刘备的左膀右臂呀。子布啊，你说对了，诸葛亮又怎么样？主公您怎么忘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不是现在咱们江东吗？今儿个他没来，听说在家里不大舒服，您呢就把诸葛瑾满门老小全都捉起来给他下狱，然后就让诸葛瑾到西川去见他兄弟诸葛亮。为了荆州，我全家都下狱了，兄弟你看怎么办吧。诸葛亮能不管吗？他自然得跟刘备说呀，跟刘备这么一说，刘备惹不起诸葛亮，他得罪不得他，就立刻的把荆襄九郡还给咱，您这还用动刀动枪吗？哎呀，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你这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我下不去手啊。为什么？诸葛瑾对我是忠心耿耿，那是一个仁厚的君子啊，我怎么能忍心捉起他的全家来呀？张昭一听，可倒是，哎，主公您可以把诸葛瑾请来，当面跟他说清楚， 告诉他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把他老小假意捉起来就给困在府里吧，您再让诸葛瑾去，这不就行了吗？ 嘿嘿，自部这个办法不错。 乐得孙权呢、啊、当晚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请来了，把这个底就交了。 诸葛瑾一听，那我去吧， 甭说主公还告诉我这么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就是真的捉起来那我也没办法，谁让我有这么一兄弟呢，我就得去。那么你打算多真动身呢？事不宜迟啊，我明儿早上就走。第二天诸葛瑾呢、啊、带着十几个从人就奔西川来了。他心里有事儿，赶路就急呀、啊、不多久来到了西川，到成都这儿说求见诸葛亮，军师的哥哥来了。刘备这么一听，哎，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刘备害怕了吗？没有，这回可不是前些年了。哼，江东只要一来人，哪么是个三岁的顽童呢？刘备心里都哆嗦，因为跟人借的地方总怕人家要，现在不怕了，我得过西川来了，现在要地儿有地儿，要兵有兵，要粮有粮，干嘛想把荆襄要过去？没那事，这地方不给了。不要啊，我这还一肚子不痛快呢，要就更不行了。这是诸葛瑾来，因为是军师的哥哥，换了别人呢、啊、我不见他，让他等等。刘备吩咐完了之后跟诸葛亮商量，我说军师，您家兄长干什么来了？主公，这还用问吗？一定是为了荆襄九郡找我来了。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主公，难道您又担忧了吗？ 没有， 军师，你看不出来吗？诸葛亮乐了，我看出来了，我看咱们就这么办。 主公，您瞧这办法行吗？ 这个办法不错，军师，那您就去安排吧。诸葛亮接出来了，一见他哥哥诸葛瑾，没往家里让，把诸葛瑾当即给让到了馆驿。诸葛瑾也没多想啊，来到馆驿，兄弟分宾主落座之后，还没等喝一口水呢，这位诸葛瑾是放声大哭。 诸葛亮这么一看，哎呀，哥哥您这怎么了？怎么这么难过，这么伤悲呀、啊？出了什么事了、啊？ 是不是因为荆襄九郡小弟连累了兄长啊？难道说吴主孙权委屈了您不成吗？ 哎呦，诸葛亮不问还好点，这一问呐、啊，勾起了诸葛瑾的伤心处啊，可真难呐。 尽管是吴主孙权把底儿给他了，说是把你的老小捉起来，这是个计策，是假的，那诸葛瑾心里也不好受啊。这玩意儿来的西川这么老远，我能把荆襄要回来吗？要不回来，我怎么去见主公孙权呢？你说我兄弟也没有什么过错呀、啊，各为其主嘛。诸葛瑾这人呐、啊，非常忠厚，非常老实，他办不了这为难的事，所以那哭啊是真哭。诸葛亮心里也怪难过的。这一问呢，诸葛瑾就说了，确实是那么回事儿，兄弟，我现在居家老小啊都被吴主给抓起来了，就为了这荆襄九郡，兄弟你能不能帮我求一求皇叔？诸葛亮这么一听，哎呀，兄长啊，什么叫能不能啊，我理所当然要和兄长你去见我家主公。您呐，忍一会儿，咱们连饭都不吃了，现在就去。嗨，诸葛瑾一听，还谈什么饭呢？现在还有那个心肠啊？走吧，走吧。兄弟两个来见刘备，见了刘备，诸葛瑾把带来的那封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孙权给带封信来，什么意思？要荆州啊。刘备看完了这信，啪，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要什么荆州啊？ 这孙权他要干什么呀？啊，他悄悄的把夫人孙尚香给接回去了，他想断我夫妻之情啊。他问了谁了？我根本就不欠他什么荆襄，那荆襄是大汉的土地，孙权他凭什么要？就冲他接回去夫人这种绝情断义的行为，我就不能把荆襄给他。什么？他要举兵发我荆襄？来吧，诸葛先生，这话我对别人不能说，因为你是我家军师的哥哥。我刘备也不瞒你，现在我西川这儿41州，多的地方你心里有数啊，人马几十万，粮草20年吃不完。我怕孙权发兵吗？当初一日我在荆州那时候我都没怕过他，何况现在他想跟我要荆襄，我不单不给荆襄啊。子瑜啊，我实话告诉你得了，我现在稍事休整，马上领西川铁甲军几十万，我就要兵发你们江东。取过江东来之后，我就进兵许昌。他还跟我要荆襄呢。我告诉你子瑜，愿意在这儿待着你在这儿住几天，不愿意这儿待着回去告诉他，让孙权早日袭警受禄，等着我把他杀了得了。哎呀，诸葛瑾听到这会儿又要哭啊。我说皇叔啊，您可不能这样啊，现在子瑜全家老小都被吴主孙权给捉起来了。哦，刘备听到这儿，看看诸葛亮，是真的吗？诸葛亮也哭了。哎呦，诸葛亮哭的可比他哥哭的凶啊，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主公，就因为我诸葛亮是连累了我家兄长，害得一门老小都命在旦夕呀。主公，您想办法把荆襄还给江东吧，若不然我家兄长全家性命难保，兄长一死两妻独生。如果您要不还，这样吧，今日两翼头碰死在主公驾前。说着诸葛亮唰把关巾摘下来了，干嘛呀？要往那柱子上碰头。诸葛瑾吓傻了，心里说，兄弟你别碰啊，我这是假的，你嫂子他们孩子在家里都好好的呢，那孙权没给抓起来。他这嗨，诸葛瑾想，这话不能说呀，这是一计，我干嘛来了？我等碰时候再说，碰时候再说就晚了。哦，诸葛瑾这为难哦。刘备一看诸葛亮军师要碰头，他也着急了。当然刘备心里有底，因为预先呢和诸葛军师把这扣都做好了，只是瞒着诸葛瑾呢。简言之啊，这就叫斗争的策略。刘备一看诸葛先生要碰头了，他赶忙站起来，哎呀，慢了慢了慢了，哎呀，军师，你这又何必？主公啊，我不得不如此啊，两如不碰死在此地，我难道说就瞪眼看着我家兄长家破人亡吗？哎，有话好商量吗？哎呦，诸葛瑾呐，不知道怎么感谢这弟弟好了。你瞧我这兄弟对我多好，回家去呀，我得好好念叨念叨，同时我还得跟我家主公孙权说说呢，我这兄弟真不错。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5号楼200班。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晨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10多年， 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只有简单的配乐，没有对白，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其实每个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而每个人也在用生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我已经年过三十，现在我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你的呢？ 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一看诸葛先生要碰头了，他赶忙站起来，慢来，哎呀军师，你这又何必，主公啊，我不得不如此啊，两路不碰死在此地，我难道说就瞪眼看着我家兄长家破人亡吗？哎，有话好商量吗？把诸葛亮给扶到那椅子上坐下，把那帽子给戴上，说你看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呀、啊、哎呀，这个事情是让人发急呀、啊、先生啊，子玉、主公、皇叔，我也为难呐、啊、你说这怎么办呢？刘备皱着眉啊，叹了口气，这么着吧，我把荆襄九郡呢、啊、割给他一半。可是咱们话得说清楚，我这可不是怕孙权呐、啊、这完全是冲着我们军师的面子。我家军师给我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怪难为你子瑜跑这么老远，这话你可得跟孙权说清楚。诸葛瑾一听，哎呀皇叔，我当然得说清楚了。把诸葛瑾给乐的简直都要跳起来了，他万万也没想到啊，兄弟这一碰头啊，嘿，碰出一半地方来，一半那四个半郡呢、啊、行了，我当然我得好好的奉承奉承你了皇叔，回去我也得好好的跟我们主公说说呀，您写吧。是哪四个半地方？刘备听什么？四个半？嗨，我画一半地方给孙权，那是这么一说，我只给他三个郡， 九郡呢，我给他仨，哪三个地方？长沙、武陵、贵阳，还不行吗？哦，诸葛瑾一听，不是一半啊，合着是一少半。那皇叔，您看这仨地方我们怎么取呀？我给你写封信呢，你拿着这信到荆州先见我二弟。啊？见关羽、关云长？是啊。你等着吧。说着，刘备写好一封信，把信交给了诸葛瑾。子瑜啊，你拿着信到荆州见我二弟的时候，我可告诉你，那可不像见我呀。我二弟这脾气你可知道？对对对，我早有耳闻，我知道。是啊，他性如烈火，你可得慢慢跟他说，说好了这事儿还好办，要是说翻了，这让我可也就没什么办法了。皇叔啊，您放心，我绝不能跟二军侯说翻了，谢过皇叔。诸葛瑾真够老实的，他也没加思索，当时谢过刘备，回到馆驿，诸葛瑾是立刻动身呐。诸葛亮军士怎么留也留不住了，您到家住几天呢？我没这功夫了，兄弟，等我把这仨郡要回来之后，我再踏踏的来看你啊。我先走了。连夜诸葛瑾就翻回来，呵，他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书信呢，像揣了个宝似的呀，简直搁哪儿都不放心了。这哪是一封书信呢，这是仨郡啊，不留神能行吗？他连江东都没回啊。这诸葛瑾干活真卖力气，忠心耿耿吧，一口气儿他跑到荆州来了，想投馆驿。因为这荆州这一大庆啊特热闹，馆驿都住满了。诸葛瑾也不挑，找个小店忍着，有地儿就得呀。第二天早晨起来，嚯，光梳头净洗脸，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换好之后，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信，他就想上帅府见关羽。走到店门口这儿啊，诸葛瑾又回来了。怎么了？他仔细这么一琢磨，我的个天哪，刘皇叔给我写的这封信管不管用啊？啊，我把这信交给关羽，他能把这仨郡给我吗？哎呦，我怎么没好好的想想这事儿啊？我在成都那儿再跟这位刘皇叔叮对叮对。诸葛瑾一想，怎么盯对也不行呢，人家把信都给写了。哎呀，这他要不给我怎么办呢？诸葛瑾转念一想，不能吧，关羽和刘备那是异姓手足啊，桃园结义，他哥说话他能不听吗？不过这人脾气可特大呀，正像刘备说的那样，见他可不像见刘备，一下要说翻了，甭说仨地方，大概我回江东都回不去了。我不去得了。嗨，诸葛瑾一想，我这么老远都跑了，您算算这崩子多远呢、啊、借江东跑到了成都，由成都再转到荆州，那年头那交通不像现在，坐上707日到了，那哪行啊，得费多大劲，那叫鞍马之劳啊。我不去能行吗？去能行吗？他手下的仆人一看，先生，您起了个大早，收拾得这么干净这么利索，您在院子里这转悠什么呀？嗨，我有心事。行了，硬着头皮去一趟吧。诸葛瑾咬着牙发着狠就奔帅府来了。来到帅府这儿，有人往里边一声通禀。关羽这么一听，什么？诸葛瑾有要事求见。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哼，关羽心说，难道说是来要荆州吗？找死。 自己转念一想，不能这样，诸葛瑾是我家军师的哥哥呀，应该以礼相待。郭恩平在哪里？父亲孩儿在此，去代为父请子瑜先生遵命。郭恩平到外边就被这位诸葛瑾先生给请进来了。诸葛瑾一进这大门，这心就打开了鼓了，蹦蹦蹦，心率有点加速。诸葛瑾一想，我可就要见着这关羽了，这位对我到底怎么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来到厅堂，关平先进去回禀，只听屋里头说了一声请。诸葛瑾呢，进的屋来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心里就一哆嗦，怎么回事？看这张大红脸，这面如重枣的脸色，再往下这么一沉呐，就透着有点发紫。诸葛瑾赶忙上前：“二军侯，您一向可好？”诸葛瑾这厢有礼，诚惶诚恐的给关羽施了个礼。关云长还真不错，站起来了，一拱手：“哎呀，不知子瑜先生驾到，有失英雅，当面恕罪，岂敢，我来得太鲁莽了，望君侯海涵，不必客套，一旁请坐。”谢坐。关平给搬过个座位来，诸葛瑾坐在那儿偷眼这么一看关羽啊，心说这人怎么没笑模样，他也不看我呀，就这双丹凤眼，那残眉这么一皱，凤眼一合，真瘆人呐。诸葛瑾一想，渗人渗人吧，闭着眼睛也比睁着眼睛强。我听人家说过，说关云长这凤目圆睁就要杀人了，他可别瞪眼，就这么眯缝着眼待着得了。关羽对他还是真挺客气：“子瑜先生，二军侯不在江东驻孙权将军治理国政，来我荆州有何贵干呢？”“二军侯，我是给军侯您来下书的。”“怎么，是孙权将军的书信？”“不是，是皇叔的书信。”“哦。”关羽看了诸葛瑾一眼，心说这怎么回事，我哥哥给我的信怎么到你那儿了？“哦，这个二军侯一看便知。”说着，诸葛瑾把那封书信双手捧到关羽的面前。关羽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全明白了，诸葛瑾由江东到了成都了，找我家兄长讨还荆襄。我哥哥给我写信了，让我把这仨地方交给江东，岂有此理。把信往旁边一摔，不看诸葛瑾了。哎，诸葛瑾一想，这怎么回事？“二军侯，您看皇叔书信写得很清楚，不知二军侯何时将三郡交还我江东？”“子瑜说的哪里话来，我奉兄长之命镇守荆襄，今日兄长为什么给我来信，让我交割三郡与江东呢？这是个奇怪的事情，既然让我把这个地方给你们，还让我看着他干什么？我与兄长桃园结义，立下誓言共扶汉室，荆襄九郡乃大汉之疆土，寸土不与人呢，甭说要三郡，一寸地方都不行。”诸葛瑾这时候也有点急了：“君侯何出此言？当初一日荆襄，你就是借我们江东的，现在有皇叔的书信在， 如今我全家也被吴侯给捉起来了，那君侯您不能这么不讲面子呀，难道一点情面都没有吗？ 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呀、啊、 关羽一听唰残眉立起来了，我讲情面，我这青龙宝剑可不讲情面。这下把诸葛瑾吓坏了，连关平都害怕了。关平以为啊，父亲真的翻了脸了，要一剑把诸葛瑾给斩喽，那怎么能行啊？他赶忙过来解劝，父亲息怒啊，诸葛瑾先生乃是我家军师的兄长，哼。关羽手捻长髯，瞪了关平一眼，你不必来解劝，若不是看在我家军师的面上，诸葛瑾他休想再返回江东，我早就把他杀了。待我送客走吧，你连顿饭都没管呢，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给干出来了。哎呦，诸葛瑾心里这难受啊，回到殿房之中收拾了收拾，带着他的从人回哪儿去啊？回江东有什么脸见将军孙权呢？干脆我还回成都得了，找我兄弟去。他翻回成都来找诸葛亮啊，诸葛亮下去巡视去了，诸葛瑾只好找刘备吧。见着刘备他哭诉前情啊，就把这番经过全说了。刘备一皱眉，唉，子瑜啊，我不是提醒过你吗？我二弟那个脾气十分暴躁，你别惹他。 我没惹他呀， 您看我这几句话他哪句说的不周到啊？行了行了，事已至此了，我看这样吧，等着我呀，把汉中和川东取下来，我把我二弟由荆州调来，叫他镇守汉中，到那时候啊，再把荆襄还给东吴。啊，子瑜啊，你回去跟仲谋好好说说。 哎呦，这可真难为死人了。 诸葛瑾一想，这怎么办呢？也只好如此。我等我兄弟回来，那得等到哪把年去？我让皇叔陪着我一块儿到荆州，他根本就不能去。我把关羽叫这儿来盯对盯对，他来吗？他甭说他不来，我也别想再回来了。唉，得了，皇叔您给我写封回信吧，我见我家主公好交代。 好好好， 刘备立刻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让诸葛瑾把他带回江东。诸葛瑾呢、啊、稀里糊涂离开了成都回来了。怎么稀里糊涂的？他始终没明白，他说什么也想不到是他弟弟诸葛亮和刘备定的这么个计策呀。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定这么一计呢？现在要论实力，刘备的实力不弱呀，跟江东翻脸也没关系了，或者说根本就告诉他这荆襄我们不还了，这不就完了吗？干嘛还用这么个计策呀？这是诸葛亮一个总的战略方针，就是说联合江东，不撕破面皮。哎，得推就推，是得凑合就凑合，得赖就赖，怎么拐着弯抹着脚对付着荆襄，我们还得站着。这就是诸葛亮先生的高明之处，诸葛瑾哪猜得透？他急急忙忙返回了江东啊。哎，诸葛瑾先生真够辛苦的，简直的，这一趟差事啊，就那么一时一刻也没踏实过。回来见孙权，把这信往上一递，孙权一看呢、啊、当时是紫然倒竖，闭目圆睁啊，可把他气坏了，拍案大叫，这是诸葛亮用的诡计呀、啊。啊，诸葛瑾看了看孙权，他紧锁着双眉想了想，啊，不不不，我说主公啊，您可冤枉死了我那兄弟啊， 绝不是一计。你说这诸葛瑾多诚实吧？他说不是一计啊，因为我亲眼瞅着我弟弟都要创头了，您看他怎么会是计策呢？孙权一听，那么不是计策，为什么关羽他不给这地方？哎，这关羽不给地方，他不讲理呗？不行，这不是有刘备的手书吗？刘备是不是给关羽写信了？是啊，你看我亲手交给他的吗？好了，那咱们立刻派人去收回三郡。孙权当时传令，以吕范、吕子恒先生为首，派他为长沙太守，带领着些人去收地方去。头天晚上派出去的，第二天天没黑回来了，怎么回事？让人给轰回来了。吕范见着孙权直咧嘴，我说主公，您商量好了没有？您就让我们去接收去，好吗？关云长啊，派人差点把我们包围起来，他让我们马不停蹄，赶快返回江东，稍迟一步要吃他的青龙刀啊！哎呦，把孙权气的，这关羽太狂妄了，真是欺人太甚。这简直，这刘备和诸葛亮以及关羽他们串通一气，这不诚心耍混赖吗？赖得我们荆襄不走，说什么这地方就不还。当初一日，这荆襄就不应该借于刘备。哎，孙权发着发着脾气想起来了，谁给借出去的？鲁肃啊，他是中保人呢，他在那借据上还欠过字呢。来，把鲁肃给我叫来。每回都有个请字，这回连这都没了，大家也不怪孙权呢，有点气急了。鲁肃这两天也正生着气呢，生谁的气呀？主要是关羽。鲁肃全听说了，他现在是江东三军大都督啊，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啊？已经知道主公派诸葛瑾到西川找刘备索还荆州的事，这番经过呢已经有探报禀报给了鲁子敬了。鲁肃心想，这个关羽将军他是一个很有谋略的武将，他怎么能这么办事儿？不行，我得见我家主公孙权把这事儿说说。正在这时，孙权派人来请，来的人会说话呀，不能说主公叫你呢，那多难听。鲁肃来这儿见过孙权，一看孙权是满脸怒气。子敬，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找你吗？主公，我知道了，是为了荆襄九郡。对了，当初一日是你把荆州借给刘备，现在他跟我耍赖，这地方说什么也不给了。原来没有西川，他占作容身之地，我答应了，可是现在他已经把西川取过来，仍然赖在此地不还，是何道理？主公啊，您不能生刘皇叔的气，一则他是咱们江东的交客，不要提起此事。孙权心想，我把妹妹都接回来了，还什么江东交客呀？好，其二呢，他和咱们联合破过曹啊，不管怎么说，咱们还不能啊跟刘皇叔撕开这个情面。现在主要凭武艺骄横无忌的那就是关羽，这个是他在其中作梗。不管怎么着吧，人家刘备还是写下一封书信，愿意把荆襄隔还咱们一半，说明这个人呢还是一个记得住恩情、讲究信义的人。主要是这个关羽，他倚仗武艺高强，骄横无忌。你看，他不是跟子瑜说了吗？将在外，君命不受。他哥哥刘备跟他说什么，他不听啊。主要是他不想还咱们这个地方。孙权听到这儿点点头。子敬，你说的有道理。主公，我这几天呢，我也没闲着， 我一直在想对策。关羽既然是这样骄横无情，咱们也不能跟他讲什么情面了。不如啊，我就在路口临江亭那儿设下埋伏，请关羽过江来赴宴。他要是交还荆襄，没得话说；不交，我就立刻把他杀死在宴前。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这是这儿啊？ 干嘛？哎，拔牙呢？ 来来。 哎，师傅， 呀，小弟， 是您呐， 小叔。哎呀，听说你到南方去发大财去了啊？ 哎呦，要发财了，您上这儿拔牙了吗？这不图便宜吗？哎，师傅，他们这儿拔牙的大夫呢？ 在， 在哪儿啊？啊，您现在改成拔牙了？您不修自行车了？ 不修，那不赚钱。现在修摩托车、修助力车能赚钱，自行车不赚钱，改行。 改行？那这电线杆子的广告都是您贴的？ 我贴的，我贴的。 不对，师傅，您看上面写着“拔带祖传牙医”，您不跟我说您父亲是修三轮的吗？哎呦， 这广告哪有全是真的？再说广告允许夸张，那电线干扰的广告没人看，没人查。 师傅，您怎么想起拔牙来了？ 我受了启发。我们胡同里面那个姓王的，在动物园搞饲养员，干了十几年没赚什么钱，后来学鸟叫，跟杂技团走穴发财了。还有我们胡同的那个李教授，李教授看小儿科的医生，看了一辈子，还是个穷光蛋，后来改行给小狗小猫看病赚钱了。我改行当牙医了。 哎，那师傅，您这个生意怎么样啊？ 可以。昨天半夜贴的广告今天就有了。 哎呀，真的真不管是吧？谁呀？ 你呀。 我是头一个。太可怕了。 头一个是有点可怕，但是第一个光荣光荣光荣。 不是，师傅，您这不是为难我吗？ 有什么难的？我考虑好了，拔不好咱俩赶紧上医院。拔好了不要你的钱，怎么 样？不是不是，师傅， 再给你20块钱。 不是，你说那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他主要是。师傅，您看我现在牙不疼了， 是吧？ 您看挺老的啊，我回头来看您吧啊。 站住！你小子给我耍滑头，我跟你说，今天认准了，你疼我也拔，不疼我也拔。小子，今天晚上贴了广告，你憋着劲了，真找着第一个，好不容易来了，我能放你走吧，小子？ 哎，不是， 让我试验试验吧，好不好？咱俩感情不错，是不是？ 是我是，你看那些年您对我一直那么好，您什么事都想着我，您处处照顾我，您把我就当亲生的儿子，我打心里。算了，什么也别说了，您就开始干吧。 请坐，请坐。 不，师傅您坐吧。 师傅，现在你是我上帝。坐坐坐。 师傅，您这个医疗设备呢？ 有。修自行车的都没人呢。 您修自行车是要为您拔牙呀？师傅，您这个老虎钳子跟拔牙的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能夹住牙齿都一样。 不是师傅，您看您这老虎钳子黑乎乎的，您怎么消消毒啊？ 我忘了，忘了。哎呀， 师傅，这消毒得用酒精， 二锅头好。二锅头啊，比那酒精好，消毒消完毒还能喝。哎 呀，能喝？那您来吧，师傅。师傅，您开始吧。 不对，还得给你上点麻醉。 哎，师傅，行了，您医疗设备简单，还会麻醉呀？ 不像麻醉，你不疼死啊？ 谢谢师傅。这是什么呀？ 花椒籽儿。 这不炒菜用的吗？这个， 放嘴里边嚼嚼。 是， 感觉怎么样？ 麻， 有点麻吧。来，再喝点二锅头。 是我，我不会喝酒。 不喝酒好，我喝了晕晕乎乎，我把你的牙齿看你拿下来了。 哎，不是，我喝一点就醉， 喝醉了就更好。我跟你说，花椒水让你发麻吧，喝酒让你醉，那一麻一醉不就麻醉了吗？ 哎，这么个麻醉呀、啊！ 这麻醉的好啊，这一麻醉就是把你杀了，你都不知道，你还会感觉到疼吗？ 嗯，其实啊，我现在就需要那点把我杀了我都不知道的感觉。行，你来吧， 再来点。 哎， 来吧。 啊，人说你老我想想怎么吃豆腐啊， 控制不住啊。 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好像有点紧张。对，我也喝点二锅头。 师傅，您怎么也喝二锅头啊？ 你喝酒是让你晕晕乎乎，我喝酒是壮胆儿。 壮胆儿？哎，师傅，行了，您别喝，再喝酒我喝醉了。 喝醉了好，喝醉了酒的人是啥事都干得出来的。我会感觉好吧。 师傅，师傅，我现在感觉劲还不太够。 再喝。 师傅，您来吧。嗯。哎，师傅，我说咱下这么大功夫，费这么大力气，抱这么大希望，咱能发财吗？ 哎，肯定能发财。我和你说，你想想，不说别的，就说我们这个城市人口就有1000多万，这1000多万是人人都有牙， 那肯定有啊。 一个人从长牙、换牙到一颗颗掉牙，得找好几回牙科医生。你说现在找一回牙科医生花多少钱？ 得100多块啊！ 我再半价， 50， 再半价， 25， 薄利多销， 那叫薄利多拔。 对，上医院拔颗牙到我这儿就能拔4-5颗，啊，上医院拔4-5颗到我这儿就能把他满口牙都给拔了。 你说 便宜，便宜货就会有人来。赶不上影响一出去的话，哎呦，全国各大省市都来，咱们国家人口12亿呀、啊， 那就发财了是吧？那都来了，他忙得过来吗？ 忙是肯定忙不过来，到时候你把你师兄弟都给招呼来，每人手里拿把老虎钳，把排着队的人家都给我拔下来啊！ 师傅您放心吧，我们哥几个到时全听您的， 为了发大财，干得 真好。 酒有的是， 师傅， 感觉怎么样？ 师傅，我已经到了被人杀了都不知道的感觉了。 我也到了啥事都干得出来的时候了。你让我拔哪个牙？你说呢？ 你随便吧，爱拔哪颗就拔哪颗吧。拔错了怎么办？不就一颗牙吗？师傅，为了咱能发大财，甭说一颗牙，就是把我满嘴牙都拔了，那算得了什么？ 仗义，小子，记住你师傅今天讲的话，有朝一日你师傅发了大财，我把你满口的牙都换成金的。 吃，那吃东西太累呀、啊。 累怕什么呀？这不漂亮吗？行，到底哪个疼？ 说左边上面第3层。 左边，左边，左边，这边。 不是左边， 这边左边吗？ 这是左边。 这边， 这是您的左边，这是左边。 啊，对，这边，左边上面第3颗，是不是？ 对。 这就拔下不顺手啊，怎么回事？ 哎呀， 这一颗吧。 哎，喂，这是第4颗。 我瞅着是第3颗吗？ 对，我拿舌头一捋是第4颗。 怎么看跟捋字不一样呢？ 那肯定不一样。 你看，这个第3颗吧？ 是第3颗。 我用舌头捋不是也第3颗吗？ 是第4颗。 看准了， 看准了。 好，来了， 好， 1、2、3、4。下来了，下来了。 哎，师傅您真行啊， 是吧？ 哎，拔了牙一点都不感觉疼。哎，师傅、啊、不对啊，我的牙还在上面了。 怎么可能呢？你那牙在上面，那我……我站什么一窟窿？ 什么一窟窿？ 说您现在脸都是血。 怎么回事？发财没发，怎么把自己牙给瞪下来的？ 我是不是赶紧走吧？ 总结总结，失败是个四成功他妈妈，对不对？ 人家会怨的，怎么样，师傅？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春天气温多变，机体代谢旺盛，我们如何根据春季季节特点做好春季养生，打开人体的排泄通道？北京祥康堂2018年3月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帷幕，19号厂桥店，20号朝阳店，21号通州店，22号丰台店，23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店内还邀请到了大家尊敬喜欢的李老师亲临指导，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以适应春天生机勃发的特点维护身心健康。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和姚老师继续结合上档节目啊的内容，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分解。好，姚老师，我们开始吧。 好的，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您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 嗯，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提到了为什么要春捂。 没错。 那么我们继续。 嗯，好的。捂多长时间啊？捂到什么程度？是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的体质，应该怎么去采取辩证？啊，你比如说我们谈到了什么叫捂，我们再做一点上档节目的提示，好不好？ 好。 哎，就更加具体了，是吧？你阳虚的人，你适当要捂一点。 对。 啊，说阳虚，是吧？还我不但阳虚，我还有风湿。 那就更要捂一点了。 你看。哎，你给他什么样的人群，你再重点点化出来， 嗯， 是吧？阳虚的人，阳虚有寒的人，还有呢，就关节有毛病的人，是不是啊？这些都应该适当的，更要注重这个春捂。那还有什么呢？啊，哎，怕冷的、发冷的，啊，有这些症状，是吧？还有呢，血液循环不好。 嗯 啊，你再把这一点上再跟大家说，血液循环不好，啊，你适当的多捂一点，啊，这样呢，啊，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血得温则行，啊，所以说每一个是吧，每一类的人群，啊，我们做了一个提示，是吧？这种提示，啊，就告诉大家了，啊，我们你是属于这一类的人群，那你要适当捂。而且把道理也说了，啊，你血液循环不好，啊，血得温则行，啊，适当的促进血液循环，这就清楚了，啊，我们明白了。如果再细说呢，这心动过缓的人，是不是啊？心动过缓的人，啊，这些人都应该适当，啊，哎，要捂一点。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啊，春捂秋冻，啊，这个内涵讲清楚、讲明白了。干什么？用来指导我们生活，啊，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啊，让我们的生活活动，啊，处于一个呢最佳的，啊，使我们身体处于一个最佳的外部的一个环境，啊，用这个调，啊，用这个调，啊，来适应，啊，季节气候，是不是这样？ 是的。 这样呢，我想啊，作为一个 作为每年到开春以后啊，大家呢都有这个话题、啊、因为现在大家特别注重养生保健了，是吧？这些呢健康的谚语啊、 嗯、 蕴藏在老百姓中间，但是呢就是不知道其中的内涵， 对， 我们做了一解释。 所以说今天我们李老师把为什么要春捂给解密了。 实际上呢这个道理一说是吧，它没有太深的东西，是不是啊，是深度，但是呢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是吧？只是呢我们在不断的去悟啊，是不是啊，这样就悟明白了啊。你悟的明白了是吧，你及时跟进，哎，你的身体啊就会舒服。啊，如果假如你没有这样做，是吧？要春天来了，啊，虚微天一热你就脱衣裳，是吧？一下子怎么样？啊，感冒了。 他也会受寒。 受寒呢？ 嗯， 是吧？感冒了，啊，而且呢，不仅仅是感冒，是吧？我们讲了嘛，春秋两季是季节啊，是这个季节什么呢？啊，容易使这个疾病不稳定。 对，因为我们经常在店里也讲。春秋两季是一些疾病的高发期、复发期和加重期。 哎，这就清楚了啊！所以这段不好过，是吧？哪些人不好过，是吧？这个还得给我们点出来。其中呢，就是这部分人，我们刚说的，是吧？这部分人不好过，是不是？哎，阳虚的。 怕冷的， 有寒的，怕冷的、 嗯、 关节有毛病的， 血液循环不好的、 啊、血液循环不好的， 那个心动过缓的、 啊、对， 这么几大类人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就是不是特别好过， 是吧？ 身体会有明显的这个变化， 哎，抑郁冷啊，病情加重的这些人呢都格外注意啊。这是一类人，我们要做一个具体的指导和提醒啊。实际上呢这一段还有不好受啊、还有另外不好受的人啊，我们也要清楚。那么还有什么不好受的人呢？哪类的人呢？就是阴虚的人。 嗯。 啊，阴虚的人。 阴虚体质的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也会不好受呢？ 你看我们刚才说呢是阳虚的人。啊，这会儿呢又提阴虚的人。 嗯。 啊，阴虚的人啊在这个季节他怎么也会不好受呢？是不是啊，他得占一头啊，怎么阴也虚难受，阳也虚也难受呢？ 因为他是阴阳交替的时期。 对，他不稳定。 对， 你比如说春天是不是有我们发现啊有燥的感觉？ 对， 有没有？ 有。 哎，对了，是吧？哎，他阳气上升嘛，他一上升，不是吧？这时候阴虚的人就容易出现什么口干。是吧？口干了，咽干了，鼻干了， 皮肤干呢？ 皮肤干了， 嗯， 等等这些，啊，因为呢有春风啊，是吧？一般干什么时候干？你看一个春天，还一个秋天。 对，也就是说，这个阴阳交替的时候，阳虚的人和阴虚的人都会出现不好受， 是吧？这两个季节还都有风，是吧？有春风，啊，春风吹又生嘛，这吐出这个风字，将来我们讲到肝也。肝和这个风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是吧？嗯，你到秋天也有风，秋风扫落叶，所以这两季呢，啊，这两个季节风，这个风，啊，对阴虚的人，啊，对口干、鼻干、咽干人，这个反应呢比较明显。说有风为什么就容易啊阴虚的啊阴液不足人会难受啊？你看看啊。我们晾件衣服是吧，风一吹是不是很快就干了？ 对。 是这道理吧？没错。所以中医在治疗风湿病有风邪的时候是吧，他要搁一些什么药？祛风的药。 嗯。 啊，明白了吧？哎，有风时候啊，这时候容易皮肤发痒啊，发吗？是吧？发什么将来我们还要跟大家细说，是吧？哎，我们在上两段节目只说了春天一个关键的一个词是动，细说呢是生发散，是不是啊？生发散， 嗯， 啊，我们将来还要细说啊。就说这个风是吧，它能够呢使这个我们衣服很快就干了一样啊， 啊，我们阴虚阴液不足，一有风的时候也会呢伤我们的阴液。你阴液不足阴虚的人这时候也觉得不舒服。 对。 啊，就是也刚才姚老师做了一个小结，就是什么呢，那句话就是在阴阳动荡时期是吧，就是阳虚的人也不好受，阴虚的人也不好受。 对。 因为呢它不和谐不稳定。 对，它本身就是一个交替的时期。 是的。 嗯。 也可能今天你就阳虚的人啊可能就好受点。为什么呢，这两天温度升了。 对。 是吧，这两天风燥又没有下雨。你这阴虚的人就发现什么的， 他会不好受 不舒服了。 嗯。 是不是，所以这个呢我们大家从中医的传统的这个观点，这个大纲阴阳那大家对阴阳不太了解，但是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这些现象好这些病也好，我们都通过这个视角，阴阳的这个视角，来指导大家怎么去看看我们季节气候的变化，看这个病慢慢的我们就知道了，哦，这个阴是怎么回事，阳怎么回事，是吧？因为呢这是中华民族中医的核心这个核心的内容你不能你离开了阴阳我们过去讲过讲过医生这个医生如果辨不清阴和阳，结果是什么，动手变错，是吧？治病需要明白阴和阳养生保健，特别中国中华民族传统的养生保健，它和中医的治病是一脉相承的。 是的。 是不是这样？ 对。 所以说你在养生保健当中，是吧，它的理论追溯到它的根基还是呢中医的一个分支是不是 是的。 而且治与调养生嘛，是吧，调养嘛，养生是吧，紧密结合。 它的思路是一样的。 它紧密的结合。 嗯。 你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就我们现在理解的时候，有时候呢大家呢一提治是吧，就把它理解偏了在传统的中医的治不是现代人理解的，就是一个治疗所以现在一提治就不对是吧这个治我们应该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里边，其中有治疗还有治理，就是调理之意，是不是所以这个呢我们在学习传统的中医，对传统的中医的那个时代的文化也要有所了解，是吧这样我们就清楚了这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把这个结合着呢这个春捂一到春天大家这个话题说的非常的广泛， 是的， 是不是传播的非常的是吧这个迅速，是吧大家都在谈， 因为大家都注重养生这一块。 对对。 以下是广告时间。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春天气温多变，机体代谢旺盛，我们如何根据春季季节特点做好春季养生，打开人体的排泄通道。北京祥康堂2018年3月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帷幕，19号厂桥店，20号朝阳店，21号通州店，22号丰台店，23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店内还邀请到了大家尊敬喜欢的李老师亲临指导，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以适应春天生机勃发的特点维护身心健康。以上是广告时间。 我们还有春季还有很多话题，是吧，这是一个在春季最常讲的话题，是吧，这个姚老师说咱是不是讲另一个话题， 对， 是不是，另一个话题和这个春捂一样，也是人们是吧传播的讨论的最多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 是为什么春天会困， 对， 就是说春困是怎么回事儿？ 是的。 嗯，那么请李老师和我们大家讲一讲这个春困吧。 啊，好的。这个谈起了一年四季，是吧？老北京常有一句话啊，是怎么说的呢？ 春困，秋乏，啊、夏打盹儿。 嗯， 睡不醒的冬沙月， 你看看， 嗯， 是吧？啊，它里边啊有一个共同的，是吧？有一个共同的，啊，这个内容，是吧？主题，但是呢还有不同的，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啊，把它了解上，啊，春天，啊，为什么许多人出现一种，啊，困的现象？ 对， 啊，我们叫呢。困的症状， 嗯，尤其就是年轻人比较明显一点， 是不是？嗯，啊，我们说这个困，啊，困就是迷瞪，啊，不精神，啊，醒了吗？醒了，醒了就应该精神呢。可是呢，这个困意、困倦之意， 总有， 并没有呢，随着你醒盹以后， 嗯， 啊，消失。哎，除了这个困。困体现什么呢？两方面，啊，一个是呢，不精神，是不是啊？ 是的。 哎，这个卸了光当的，啊，这个精神不振，啊，另外呢，啊，这是精神层面。另一个呢，身体方面，睡醒了应该呢，浑身有劲儿，是不是啊？啊，你休息完了吗？但是，啊，很多人在这个啊春季。不是这种现象，发困，发困就打哈欠啊，身上懒洋洋的。我们要探讨啊，这个困是什么原因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春困呢？ 我想呢，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啊，可能有些人啊就是这种现象。啊，你在明白自己这种现象，啊，然后你去悟这个春困，我想就不难了。所以有些人什么现象啊？啊，比如说，啊，早晨醒了，醒了吗？有意识了，有意识了。但是呢，他就是睁不开眼。 对，还是老迷糊。 是不是啊？他睁不开眼，而且呢，他醒了以后，他不能马上起床。哎，这个啊，我们有这个现象吗？许多人 有，就是老百姓说的老也不醒这个盹儿， 这个盹儿有的人醒不来， 嗯， 啊，这不跟这个意思一样吗？啊，你看你经过一冬天，一冬天什么是不是早睡呀，啊？ 早睡晚起呀， 啊。 啊， 你这一冬天还没睡足吗？ 就是啊，怎么还困呢？ 哎，对呀，这句话问得好，怎么还困呢？是吧？困住什么了呢？这个词儿啊，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停顿？他困住什么了？如果把这个找出来，我们理解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搞清楚了。 嗯， 啊， 他是不是还离不开人体的这个阴和阳啊？ 没错，是吧？你看，你发现有些人，是吧？只要人家一醒。马上 就精神了， 就精神， 嗯， 是吧？眼睛也亮了，是吧？马上这一咕噜一翻身，是吧？起来就穿衣服下地，哎，下地就正常运作了。 这又说明什么呢？ 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跟那个我们刚才举的例子，醒了吗？醒了，心里清楚吗？清楚，明白吗？明白，但是呢，两眼睁不开，啊，然后呢还不愿意起，哎，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鲜明的对比，啊，这个困，啊，我们说了这个现象，我们多说一点现象，哎，大家慢慢从这现象，我就是不指出来，哎，慢慢通过这现象，大家说，哦，慢慢也理解出来，是吧？我们是吧？晚上睡觉，哎呀，有些人呢，晚上一到睡觉。到晚上我们是不是应该困呢？ 是的。 哎，应该。 他按照这个 规律吗？ 规律，他晚上必须要困。 要困的。 因为阳要入阴了，人体要睡觉了， 啊， 要静了。 说一会儿啊， 就把这个谜底就说出来了。一会儿就说出来了，是吧？不用更多的，它不是太深的东西啊，穴位就是一层窗户纸，是吧？一捅破了，哦，原来如此，是吧？晚上为什么，是吧？我们说应该，那这是我们生理的规律，是吧？一天疲劳了，不管你是用脑的，是吧？你是用体力的，是不是？啊，还是小朋友蹦蹦跳跳的，怎么样？到晚上之后，啊，这就困了。你看这是一个困字，他为什么困了呢？啊，他劳了一天了，他需要身体需要一个什么呀？啊，需要一个，刚姚老师就说了，啊，白天是动，晚上是静，动白天是属阳，晚上呢静，静就属阴，是不是啊？啊，那么你困不困，能不能是吧入睡？啊，有人说我越到晚上越精神，有没有这个？ 有， 我不困啊，那就说呢，应该晚上阴当家， 嗯， 但是呢，你兴奋度太过了，是吧？兴奋度太过了，而且你没有慢慢的随着呢，啊，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啊，这个阴阳的规律，是吧？你遇见喜事了，是吧？啊，他没法让你睡啊，是吧？我们过春节的时候，是吧？哎，晚上的电视的节目好看，是不是？晚上的花，是吧？放出来好看，是吧？就把你这个神经，知道吗？调动起来了，兴奋， 对， 是不是？ 刺激了我们的这个神经 感官呢？ 对， 刺激你的眼睛， 它就会精神 了。刺激了你的耳朵，是不是？啊，它就精神，是吧？哦，我们知道了，这个困，啊，特别是刚头。啊，姚老师已经把这个谜底也已经揭出来了，是吧？揭出来了，啊，困就是阴阳的变化，啊，这就是我们知道了，是吧？当你发困的时候，啊，这个阳要入阴，这是说晚上啊，说晚上，啊，你白天兴奋嘛，是吧？啊，你看这个早晨是初阳。对吧？到中午呢，啊，这是阳盛， 嗯， 啊，一过下午就什么呢，是吧？就慢慢啊，太阳这温度慢慢就降了，啊，等太阳啊下山了，是不是？在晚上呢就天黑了，啊，是不是这过程啊？ 是的， 对，所以人的呢，这个阳啊也是这样，啊，为什么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是吧？就是这个，啊，这个阳呢是主动，哎，在这一早上呢经过一宿的休息，啊，第二天呢，啊，身体、心理得到了啊全身心的一个啊修复啊补养，是吧？调整，哇，第二天精神了，呵呵，是不是？ 对， 哎，精神呢充精力充沛，所以大家一般有活有事儿干什么呢？在精力充足的时候，哎，我们去干，是不是这样？ 是的。 那到晚上呢，慢慢就入要入静，啊，这个入静，啊，这俩字注意啊，入静，啊，如果用医学的词儿，我们把这入静给换成什么呢？阳入阴，哎，这清楚了吧？阳入阴， 嗯， 是吧？阴主静嘛，是吧？阳主动嘛，你阳不能在外边了。啊，你在外边他动他就精神了，他能睡得觉，他睡不了觉，是吧？所以中医在解释失眠就用了一句话： 阳不入人则不眠。 对了，是吧？我们要从宏观上，怎么叫宏观上？是吧？我们要了解，是吧？我们要从阴阳上，是吧？来了解，怎么叫从阴阳上？失眠一句话：阳不入阴则不眠。这说得很清楚了，是吧？你阳不入阴，是吧？他就不困。好了，这是得出一个结论吧？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好的， 好， 网友们，再会。 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